大家好， 大家好， 翻嚟第二节嘅血案解封啊！今日系第一集啊！今日有阿荣少啊！ 喂，先人， 系我系一伯， 系啦，咁我哋一齐解封啦，啲血案啦。 喂，同啲 chat room 啲朋友 say hi。 Hello， 冬天长啊，佢话本身英泥咧湿水咧就会发热，加上日晒雨淋咧就好易爆裂渗出血水。其实就英泥就算佢唔爆裂咧，佢都会渗嘅。 系 啦，即系本身都系嘅。 嗱，呢个问题留待第四节啦。阿先人会慢慢答你呢个问题嘅。呢啲咁技术性嘅嘢咧，嗱，我哋一定会嗱，话明解封啊嘛。 系。 咁我哋一定会将嗰啲案件攞翻出嚟咧，再讨论一啲技术性嘅细节嘅。嗱好啦，今集咧，我哋头先上一节咧就讲过咧，我哋会讲啲石屎嘅藏尸案。咁我哋嚟一嚟咧就第二单啦。咁啊，好，去第一张图先。这个咩地方嚟嘅老师？ 村屋啦， 村屋咯， 好乱糟糟啊！ 系啊， 系啦， 咁唔系啊？呢度系打鼓岭， 系啦，打鼓岭 最冻嘅香港最冻嘅地方， 又湿又冻啦， 最冻最热嘅地方， 系啦。咁就其实呢单案件想讲咧，就系2009年咧发生喺呢个打鼓岭嘅灭门惨案。 系真系。 咁好啦，个灭门惨案最惨嘅地方咧，就系佢都系用石屎嚟封住嗰个尸体嘅。好，翻翻嚟先。好，嗱呢单案咧可以 Albert 都可以讲多少少啦。呢案 呢个咧就系讲紧咧，一个喺内地啦落嚟，投靠亲人嘅一个位男子啦， 阿奇 系啦，叫阿奇嘅。咁佢咧就投靠佢呢个堂哥系咪？ 系啊， 堂哥 表哥好似系表哥，但系唔同姓 系啦。咁就佢咧。就因为钱财啦，又系就到最尾咧，就将佢表哥一家四口咧都灭门嘅， 系啦，冚家搞掂咗， 而且仲要系咧，佢哋其实据村民所讲啦，佢哋一家人咧都系好友善嘅， 系冇错， 系大好人嚟嘅。 嗯，呢单我最得意嘅地方咧，即系我觉得要提啦，唔系得意啦，要提嘅地方咧。就系、是、呢、這个主即系受害人啦，主要受害人啦，嗰、个表哥谭成发咧，个当年系44岁啊，遇害嘅时候，佢就对呢个43岁嘅阿奇嘅表弟咧， 照顾有加， 即系因为佢哋都系喺东莞啦，东莞人啦，东莞啦，啊东莞人嚟到咧，佢就冇嘢捞嘅阿奇，咁当年咧，你谂下。其实嚟香港咧，佢哋都好多人唔系咁难嚟到噶啦，因为已经有自由行签证，咁可能嚟一两个礼拜啊，咁就揾啲散工做下啦，咁做下黑工啦。咁呢个表哥就十分之好人，就俾埋地方你住。 系啊， 系啦。咁佢哋通常咧，佢哋一家人咧就冇所谓啦，煮埋饭俾你食啦，咁 包食包住。 系啊，咁 揾埋嘢俾你捞。 冇错，直情揾埋啦，冇错啦，直情揾埋嘢俾呢个表弟去做。 系啊。 咁呢个表弟呢有冇俾钱个表哥呢我哋真係唔知啦。但最紧要一件事情呢临尾嘅时候呢究竟咩点解会嘈起上嚟呢 收葺呢个大陆嘅 祖坟。 祖坟。 冇钱。 係啦。咁点解就係话呢个其实有啲滑稽嘅成员就係话你要修建祖坟是因为你爱你的家园或者爱你的祖那个亲人呢叫去世即是叫做去世的亲人啦。但是竟然你去咁心狠手辣对自己忠亲做啲咁嘅嘢。仲要系佢有两个好小嘅女都遇害。 啊、 其实呢个系最深悒嘅因为早前都有香港都发生过就系话好小嘅小朋友 受辱致死 嘛。系啦。 好啦阿先人咪讲讲嗰件事呢究竟系大概点样发生。 你讲点样点样？ 即系佢就坐起上嚟啦，跟住 哇，坐起上嚟真系恐怖，条友就一嘢插咗个超多刀，然后杀完嗰个佢表哥啦， 系啊， 跟住杀埋个老婆， 最恐怖 系啦，最恐怖就系佢两个女， 唔系啊，佢个老婆咧，仲要咧，即系阿表嫂咧，系煮紧饭， 系啊，系啊， 跟住。点解咁嘈嘅？出嚟咩事呢咁 跟住就搞掂埋， 系 杀完佢之后，跟住嗰两个细路女梗系惊啦，匿翻房啦。佢拿个锤打烂把锁，又系然后杀埋嗰两个。 系啊， 即系喂，大佬你即系点样可以咁泯灭人性嘅咧？ 唔系你落唔到手嘅，即系如果正常人系落唔到手嘅。 我寻日即系。呢几日呢一排佢照顾你落嚟大家一齐食一齐嘻哈哈一齐食饭一齐成噶， 甚至乎咧呢、這个阿奇咧睇住呢两个我哋叫做系咪叫表侄女啊表舅诶唔系叫啲咩外甥 系 表生 唔系侄女侄女啊系咪啊 应该系即系总之系 外甥，外甥外甥系家姐，唔系家姐嗰啲， 系表亲啊嘛。 系啊，家姐家姐唔系表侄女啊嘛。 都唔系侄，应该系表 表侄女，表侄女系啦。外甥系家姐生嘅仔女，嗯、你系舅父就系生舅啦，生舅先会有个生字嘅啫。 嗯， 啊，应该系表侄女。 咁好啦，咁啊，最恐怖就系话呢两个小朋友啦、 嗯， 一个呢两个女，一个就十岁，一个就七岁。咁其实应该阿琪系睇住两个长大， 系 可能细细个都可能叫佢做表舅父或者表叔啦咁样噶啦。 最惨嗰两个靓妹系睇住佢杀咗自己父母，嗯嗯、而两个惊一阵拎翻入房，然后 锁埋道门， 锁埋道门，佢就即系好似闪灵嗰套戏咁样追。嗯入嚟，跟住牛栏把锁，再杀埋你喎！即系个靓妹死前系极度惊慌之下死亡。 系啊，咁呢个事即系呢个事主啦，受害人啦，同埋佢太太啦，阿唐欣怡啦。咁咧最令人哋最惋惜的一样嘢就系佢哋两个咧，其实好恩爱嘅。我哋去下一幅图啊。系啦，嗱呢一个咧就 系 当年咧藏尸嘅地点啦。咁藏尸嘅地点喺边度啊？先啊， 个巢喺出边啫嘛，就喺间屋个里边门口嗰度啫嘛，系啊。 嗯，因为呢件事咧，当年咧2009年7月发生嘅。 嗯， 其实当时咧都系比较系雨水天。 系。 咁我就喺门口度整咗个咁嘅窿。 即系趁地冧喎，唔系假喎。 我都特登唔讲出嚟啊。 好掘啲啊，咁。 系好掘啲冇，即系个地一冧嘅时候咧，佢方便去藏尸。 系啊。 咁你见到咧，其实咧个地下咧系有积水嘅，即系话本身佢可能住嗰个村屋嘅地下咧，系相对一个低洼少少嘅地方。 嗯。 佢一掘嘅时候，啲地即系嗰个泥就系比较淋少少嘅。 系。 咁啊掘嘅时候掘都几深，都成米深嘅，咁就将佢哋四个嘅尸体咧就封埋呢一度。 搭埋嘅好似系。 系啦，都系嗰样嘢喎，跟住点样拱埋 嘅？就咁拱佢落去，然后就再封咩噶？你用胶袋先， 系 就用胶袋封住咗先，嗯、然后再用铁线将佢哋绑住晒，搵个胶袋笠住，掉落个窿度， 嗯， 冚住。咦，唔系、啊， 嗯， 可能嗰两个靓妹未死得透啊， 系 生焗死， 冇错，因为咧 当时系。 因为那个两个靓妹咧，应该就系窒息致死嘅， 系啦， 就唔系血 案杀死嘅， 嗯， 搵嘢塞住个口，又反绑个手，抌埋一堆，然后入落个胶袋度，夹硬焗死佢哋嘅， 甚至乎可能咧撞佢嗰阵时候咧，都可能、 即系生撞， 可能有机会啊咁， 系啊， 好凄凉呢件事， 系啊， 系啦，咁去到个面嗰度都系用英泥啦， 嗯，系啊， 打佢啦，系啦， 一定系用呢啲嘢， 嗯，咁后来咧呢、這个咧好。嗱，继续讲埋先啊。咁后来呢一件事咧，系点样会发现到嘅咧？就系、是、嗰个男事主啦，即系男受害人啦，佢好准时翻工嘅平时。 嗯。 咁跟住咧，跟住佢发觉咧，啲同事发觉，咦？点解佢唔翻工嘅？咁啊，佢表弟就同人讲话，诶，佢去咗东莞啊，咁啊，去咗东莞。咁去咗东莞，咁啲人话冇保留，咁冇交代，好好先生嚟嘅，咁就真系上门啦，去揾佢哋啊。咁发觉咧，即系电话又冇人听，冇人应啦，成啦，跟住上门之后咧，发觉原来，咦？佢哋得佢表弟喺度，咁神色有啲可疑喎，慌张。好，去下一张图啊。系啦，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画面啦，模拟翻啦。咁发觉咧最得人惊嘅地方，啲邻居发觉点解门口会铺个大英泥喺度嘅？新铺嘅噃， 新铺就出事啦。 同埋呢一个阿奇咧，啲手手脚脚点解咁鬼污糟嘅？ 嗯， 好似成身泥咁，好似啱啱掘完嘢咁，地盘佬咁啊。 嗯， 咁啊，跟住啲人就开始怀疑呢件事情啦。 系 啦，好啦，跟住当然啊，离不开报警噶啦。 嗯， 咁差人嚟到啦，喂，究竟佢哋去咗边？ 系， 咁跟住就冇办法啦，和盘托出啦，成件事情啦。好，我哋再去下一张图啊。啊，呢个就系、是、 两公婆， 系啦，即系受害人嘅两公婆啦。咁、 啊， 咁其实我就有受害人嗰、那个。一对女嗰个相嘅，即系当然蒙住，即系当然系，即系但我唔想俾大家睇咯。因为大家我惊大家真系睇下咧，真系流眼泪咯。因为、其实我同先人啦，都系爸爸啦，咁对于呢啲事情咧，其实好心悒嘅。讲呢事情， 即系其实即系点可以杀得落嘅啫。 系啦， 你打都打唔攞落手啊！ 系啊， 即 系 好多事。 可能日日都叫你叔叔叔叔咁啊，又可能递生果啊，帮你装饭啊，俾汤你饮，你可以反转猪肚，真系杀咗人咯。 我哋下一张图睇个贱人啦。 嗯， 系啦，呢、這个就系嗰、那个 但系佢条友真系眼真系好凶喎。 系啦，系啦，许其胜啊，呢条友仔叫做系啦，许其胜啊，咁就判咗终身监禁嘅。 咪咯，哇，佢都唔系喎，佢条友都几好耐力喎，七八十几刀喎，大佬用乜十寸长嘅生果刀。 其实呢啲咧，我觉得系个精神有问题，呢啲人本身都系。好，我哋翻翻嚟先啊，咁我继续讲啊。好啦，喺个门口嗰度咧，佢就铺浸英泥啦，咁铺咗浸都几厚啊嘅英泥。但有一个最特殊嘅地方就系因为个事件发生都系一两日之间，咁就未干得透。 系 咁好啦。咁跟住咧就揾人咁捉咗啦，咁佢直情直认不讳啊，系我冧友，冧咗四件，仲要点样就开始交代细节啦。 嗯， 好啦，跟住咧，咁警察就当然啦，就咁你都要掘翻上嚟噶，就揾人去处理呢件事啦。咁佢当时咧，因为09年就同而家比较近啲啦，都唔够十年啦。咁当时警察部就揾一啲工程人员去做啊。咁其实揾咗好多间，系咁各位帮手做呢样嘢，帮手做呢样嘢，帮手做呢样嘢。跟住咧就中意一间肯咯，帮佢做啦。跟住揾啲机械盾炮，我哋叫盾炮啊， 嗰啲鸡头。 都唔系鸡头，好似揾盾炮先嘅，手动盾炮。系啦， 风炮。 风炮系啦。 嗯。 咁啊，作佢啦，直到作到咧，见到有头发 系 嘅时候咧，就由五作接手啦，即系作工作手啦，接手啦，咁就慢慢啦，因为你知啦，嗰啲证据嚟噶嘛，即系尸体嘅证据啦，咁啊要好小心翼翼咁咧，要慢慢就攞佢哋出嚟啦，咁样嘅，咁佢哋喺下边咧，即系喺个泥土入边咧，系搭住嘅，互相搭住嘅，咁其实系成件事情咧，都好冷血之余咧，仲要系成个，嗱你又唔可以话佢。冇铺排，但佢个铺排咧又唔系话铺排得好 精密， 好精密系啦。 唔系佢系冇谂，我谂 佢 有谂过 杀心啊。 我谂佢有嗱，佢冇谂过会杀人嘅。 嗯， 但系一时火遮眼系嘛？咁你佢咪同埋你掘佢个窿唔系好大噶咋？ 都好深喎、啊，但 系三尺深四尺阔噶咋？ 系好深，系三尺好深噶啦。其实要掘好辛苦啊！如果你 好彩落雨咯，可以掘咁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咧，我想老先讲下点解又系用英泥咧？你一个论点好正、啊，我听你讲过。 边个啊？ 你同我讲过咧，话点解用呢啲咁嘅物件嚟？ 哦，你讲英泥啊？ 系啊，都用英泥咧。 喂，佢系做地盘嘅，又近啊嘛，同埋英泥快干啊嘛。 最紧容易买啊嘛， 容易买啊嘛，左紧一定有啊嘛，同埋佢做装修噶嘛。 系啊，冇错。 屋企可能有三两包喺度就地取材啊嘛。 系啊，冇错。 系嘛？ 所以成件事情咧，都系牵涉到咧，同啱啱而家。嗰個審計嗰單案咧，就一樣係用英泥嘅。咁但係咧呢一個咧，最 邊啲報道好多都話石屎，但係其實唔係石屎， 英泥沙嚟嘅，就冇溝到石仔嘅。 冇溝石屎，冇溝石仔。 因為你係咪起樓咁？ 好難買到石仔啊！ 係啊， 你可以去五金鋪隨時買到袋沙 同埋英泥。 係啊，英泥係 啊。 一講英泥咧，就知我哋係港產，但係係叫水泥嘅。咁你去边度买揾石仔咧？揾唔到石仔噶嘛，系咪先？同埋你捞嗰个过程啊，又唔系咁易捞 嘅， 好辛苦 嘅。其实我觉得最厉害嘅一样嘢咧，系掘完个窿再捞英泥，再其实成件事系一个好消耗体力嘅事情嚟嘅。 最恐怖就喺门口，居然冇人睇到。 系啊，嗱呢件事咧，亦系我觉得咧，头先我哋打张图睇咗咧，佢间屋咧其实好似都几大下嘅，同埋个门口咧，我谂佢哋嘅门口就唔系话真系其他人行嘅门口，系佢哋屋入边嘅门口嚟嘅。 应该系咪？其实咧，佢系嗰啲好典型嗰啲新界地方咧。嗱，我哋香港人叫和堂，因为晒嘢嘅咧，应该系佢屋企嘅门口个出边，个门口再出边应该有啲围栏啊， 系 挡住咗再先出到屋嘅。 系啦，佢喺围栏嘅入边嚟嘅。 系咯，冇可能就喺大门口系咁啊，系咁喺度坐挖都冇人睇到噶嘛，系咪先？ 嗱， 对面就有个阿婆睇住噶啦。 系啊，系啊。嗱，呢个许其胜咧，呢个杀人凶手咧，有一件事我都想提翻嘅，就系咧，佢真系一啲都唔嘥。 就咩叫唔嘥啊？ 食埋餐饭， 佢表嫂真系啦，佢表嫂真系煮紧饭噶嘛，佢真系食埋餐饭， 哇！ 即系有气有力先，佢知道多嘢做， 系 个工作 要饭先餐， 系啦。仲有咧一件事情就讲咗咧，有啲报道就话咧呢、這个许其胜即系呢个凶手咧就同呢个阿嫂有染嘅，我觉得机会率。根本上就唔高，甚至乎系冇可能， 冇可能， 因为佢哋两公婆就十分之恩爱嘅，同、埋一个好好先生同好好太太嚟嘅， 系 啦。喂，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另一单案件啦。